第153集，要怀疑我爸。任意等他爸睡着了，才有些恍惚地走到办公室。他没有开灯，在椅子里僵坐了半天。他听到窗外操场上战士们笑闹的声音，因为他们正在用平时训练灭火用的旧轮胎搭建一个篝火。他还能听到娱乐室传来的春晚五月，一切都是喜气洋洋的，温暖团圆的。而他独自坐在没有开灯的办公室，感到遍体生寒。他一瞬间就明白了庞贝博士为什么要对他爸做深度催眠，也明白了他们曾经的欲言又止。他不明白的是，宫应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他爸，在怀疑他爸的时候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么长时间以来，宫应贤是抱着怎样的心态看着他为其费尽心思地寻找当年的蛛丝马迹？他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今天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喜上加喜的日子，如果一切都如他幻想中的那样，宫应贤能接受他的表白。可是现在他甚至开始怀疑宫应贤接近他的真实目的。毕竟宫应贤曾经说过，我觉得恶心。任意抬手捂住了眼睛，身体微微颤抖着。 怎么会这样？我竭尽所能地帮助宫应贤寻找凶手，他却怀疑我爸，甚至瞒着我，骗我签了免责文件，擅自对我爸进行深度催眠。不不像他会做的事，他不会那样对我的。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还建立了超越常人的关系，他怎么会？也许是庞贝博士擅自做的。那个协议没准跟之前签过的也没什么差别，也许宫应贤确实不知情。对啊，事情还没弄清楚，我不能太早下论断。我一直都觉得那个庞贝博士有点问题，尤其是关于鸟面具的记忆。所以真的是那个姓王的医生干的吗？庞贝博士不是更有机会吗？ 尽管满腹怀疑，仁义还是不断地为宫应贤找着理由，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他在给自己找一个不去责怪宫应贤的理由。他无法接受宫应贤会那样对待自己的父亲，让他的父亲不断地回到最痛苦的往事里，甚至开始混淆现实。仁义握紧了拳头，心脏仿佛被绑了铅块，不断地往下坠。他要问清楚，他要当面看着宫应贤的眼睛问清楚。他掏出手机，给宫应贤发了一条微信。 你什么时候过来？尽量早，等我。 仁义反复看着那几个字，直到看到眼睛充血。仁义走进洗手间，往脸上泼了几下冷水，对着镜子调整好面部表情，才下了楼。战士们和家属们正在一边看春晚，一边包饺子，还轮番表演即兴节目，自娱自乐，好不热闹 呀。老队长睡着了吧？ 哈，睡着了。老人很容易累，估计是吃不上饺子了。 那可惜了，今天饺子里有大虾仁，有干贝，鲜得很。指导员只有在办年货的时候才不抠门。 懂什么叫理财不？你以为管财务很容易，想花就花？你们天天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都是我一针一线省下来的。 嘿，一针一线，我的妈呀！ 这是修辞手法，多读点书。你可闭嘴吧。咱中队没有人说得过指导员。 我看呢，整个支队也没人说得过。要是办个天启消防辩论大赛，哎，指导员一定第一。 听着屋内的欢声笑语，仁义脸上的笑容却十分僵硬。他不想被看出异样，便主动过去帮忙包饺子，只是一直心不在焉，焦虑甚至有些恐惧地等待着宫应贤，等待着他的答案。眼看要到午夜12点了， 战士们将院子里的篝火准备妥当，就等着整点的那一刻点燃，代替烟火照亮来年的好运场。仁义裹着棉服站在操场上，看着年轻的战士们兴奋地在打闹，回想起多年前自己刚进中队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呢？ 仁队，快到时间了，还有五分钟，叫所有人都出来吧。 好。 这时中队的大门突然打开了，一辆黑色 SUV 缓缓驶入了操场，那是龚应贤的车。仁义的心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车停稳了，车门打开，一条逆天长腿率先跨了下来。龚应贤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和牛仔裤，信步朝他走来，面上带着笑意。仁义能听到身后的一些女家属在小声的惊叹，许多人第一次看到龚应贤时都是这样的反应，他确实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俊美容貌，可那不是自己喜欢他的重点，他的聪明，他的单纯，他的执着，他的诚实，他的勇敢，他那么那么多的美好品质，才是仁义深深沦陷不可自拔的原因。也因此仁义格外害怕面对真相，他害怕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认识龚应贤，只是受到了表象的蒙蔽。龚应贤走到仁义身边，喘了一口气。 还好现在不堵车。 他一路飙车跑了过来，就是想和仁义一起跨年。新历年时他们在险象环生中跨年，原本的第一次约会也泡汤了，所以这个传统年他一心想着要补回来。仁义怔怔地看着龚应贤，眼神有些恍惚。 仁义。 哦，你不是，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我不喜欢跟那些亲戚相处。 龚应贤抬起手按了一下车钥匙，后备箱缓缓打开，他对丁晴道， 后备箱装了一大堆年货，去卸下来吧。 哦，好嘞。 丁晴早已经习惯了龚应贤到处指人，他吆喝一声， 兄弟姐妹们，有好吃的，快来卸货。 马上跨年了，我们要点篝火，应该挺好。 他立刻意识到篝火对龚应贤来说不可能好玩，便改口道， 你不想看的话可以去里面等我。 没关系，这种程度的火我已经不怕了。 好。 你是不是累了？怎么没精神？ 上午在中队忙活，下午去医院把我爸接回来了，一天都没闲着。 仁义说完仔细观察着龚应贤的表情，果然在听到仁义去接了他爸回来时，龚应贤的神色有一丝异样，仁义的心也跟着一沉。他刚想继续说什么，战士和家属们已经向篝火围拢，显然是时间要到了。 哎，快快快，把无人机升起来。副队，你准备点火啊。 哎呀，你换个地方拍照，那里角度好。 啊，来了来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篝火瞬间被点燃，火焰一下子窜了3米多高，就像一只冲天的火炬，不畏寒风的侵蚀，倔强地将黑夜点亮。火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它可以无情毁灭，也可以温柔照亮，它野性难驯，又可以为人所用。人类既要使用它，又要对抗它。不得不说，紫焰对火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就像神的意志，没有意志，无论是毁灭还是新生，焚烧还是温暖，火只是火，火只做唯一的一件事，那就是燃烧。而它究竟给万物带来了什么，皆是万物自己的造化。难怪紫焰能够洗脑那么多的教徒。大家兴奋地互相拜年，与此同时龚应贤悄悄地在背后拉住了仁义的手，他嘴上说着不怕，其实离火这么近他还是有些不舒服。仁义原本应该用力回握，可他突然就没有了那样的气力，或者说底气。大家兴奋地围着篝火跳起了转圈舞， 两人勉强跟着跳了几圈，就离开了操场，进了会议室。门一关，龚应贤就从背后抱住了任毅，轻轻晃了晃，贴着他的耳朵小声说： 你今天都没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 什么？ 我穿了新衣服，这都看不出来。 很好看。 跟平时风格不一样，你喜欢这种休闲的吧？你的脸是凉的，但脖子是热的。 任毅拆开了龚应贤的手，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低声道： 我有事要问你。 龚应贤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同寻常。其实从今天见到任毅开始，他已经发现任毅不大对劲儿了。他是何等的聪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他也正色道： 你问。 在龚应贤来之前，任毅想过很多婉转的问法，可看着这张熟悉的脸，他突然就不想拐弯抹角了。他深吸一口气，用发颤的声音问道： 庞贝博士是不是给我爸做了深度催眠？ 龚应贤的面色肉眼可见地褪去了血色，目光也垂了下去，回避了任毅的眼神。看着龚应贤的反应，任毅的心凉透了。 他之前， 任毅，这件事 你知道，你知道，但你瞒着我。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 我当然不会同意。 他的情绪爆发的猛烈而毫无预兆，龚应贤呆住了。任毅从来不曾这样凶过他，他也没见过这样的任毅。 你听我， 是你受益的，是你授意庞贝博士对我爸进行深度催眠的。 是。 龚应贤看着任毅愤怒的眼眸，心彻底慌了。他咬了咬牙，最后一丝希望也被碾得粉碎。任毅的身形晃了晃，心脏剧痛，他难以接受地盯着龚应贤： 你怀疑我爸？你怀疑我爸？ 任毅，你冷静点。我们一直都对当年参与救援的人有所怀疑，你父亲是第一个进入现场。 对，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把你从大火里救出来的。 我们整理的诸多证据都证明凶手非常专业，或者他有一个专业的帮手，而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有最多的时间和时机。我们只是想确认。 你想确认什么？我不遗余力地帮你找证据找凶手，到头来你怀疑我父亲。我告诉你，我爸跟我是一种人，他这一辈子升官发财他从来没看在眼里，他为人又耿直又正气，他救过数不清的人，他永远不可能害人。 仁义的声音逐渐哽咽，他已经失望伤心到了极点。 我相信你，我也不愿意怀疑你父亲，所以我才希望能从他的记忆里得到更多信息。我想早一天抓到凶手，这样你才能早一天安全。 你根本不是为了我的安全，你只是为了复仇，为了你自己的复仇。 这两样冲突吗？任毅，你冷静一点，我们的敌人是同一个。 是吗？在你心里，我父亲也可能是你的敌人啊。那个把你从大火里救出来的人，你怀疑他是纵火的凶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 因为我知道你接受不了， 所以你就敢瞒着我做这一切。你凭什么？龚应贤，你凭什么？你就凭我从来不舍得对你生气是吗？你以为我什么都能容忍你是吗？哪怕你伤害我父亲。 我没有。我没有想要伤害他。庞贝博士非常谨慎，他只是近期会经常回忆起那段记忆，过段时间就没事了。 吹你妈的没事！你自己做个深度催眠，你知道那个过程和后遗症有多么痛苦。我爸他是个病人，你催眠完了也许只是回忆几次，我爸他真的会回去。他从来不回那一年， 因为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最煎熬的一年。可他今天回去了，也许之后还会不断的回去，都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未经我允许擅自将他带回来那一年。还敢说你们要想伤害他？ 龚应贤被推了一个踉跄，他看着仁义暴怒的神情，心痛难当。仁义从来不会对他这样声色俱厉，更不会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那个眼神让他害怕。 我只是想要找到凶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想要抓到凶手，你十九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抓到凶手，可那跟我爸有什么关系？他十九年前救了你啊。我不敢说每一个消防员百分之百都是好人，但我了解我身边的人。我爸为了救人，无数次把自己置于致命的危险中，他无数次可能成为孙定义。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去害人。 仁义，我明白你对你父亲的信任，这也是我不想告诉你的原因。但是太多证据都指向第一个进入火场的人。门锁、起火点、现场情况。第一个进入火场的人的证词直接影响了调查结果。 听着这一段理智而冷酷的分析，仁义只觉心如死灰。他无法想象，在他和龚应贤亲近的这段日子里，龚应贤在偷偷筹划着如何利用他的父亲，甚至怀疑他的父亲，他的英雄消防员父亲是纵火犯。仁义的声音突然变得平静。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父亲的？从一开始。 龚应贤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 你是为了这个才接近我的吗？你是为了这个还跟我做朋友的吗？ 不是，我以前不知道你们是父子关系。 不，你早就知道了，你是故意的。这不难查，半个消防系统的人都知道任向荣是我父亲。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调查救援人员。 就算以前不知道，那你知道以后呢？你怀疑我是害死你全家的凶手的儿子，是怎么看我？你他妈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跟我睡的啊？你是不是觉得挺得意的，把我从里到外都利用得彻彻底底？ 我没有想要利用你。不管当年真相如何，你都是无辜的。我从来没有把你和你父亲放在一起看待。 你走吧。 我道歉。 龚应贤看着仁义冷硬的背影，彻底慌了。有个声音在脑子里大声叫嚣着，不要这么对他，他受不了仁义这么对他。那个总是对他温柔宽容的人不能这么对他。 对不起，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走。 仁义， 走。 龚应贤眼圈赤红，泫然欲泣，他伤心地咬住了下唇，转身摔门走了，眼泪顺着仁义的面颊流了下来。他的心上人不是那样的人，那个虽然任性但骨子里温柔的人不会这样对他，不会在他刚刚失去战友的时候又在他心上捅刀子。可是那是谁呢？仁义是否真的认识那个他爱的人？